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一的三不管的时间了。今天呢就大家都很关心呢，就是这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立法会的财经事务委员会开完会之后呢，出来见记者讲呢，就是这个政府怎样有决心捍卫这个联系汇率，讲下讲下就双眼通红流眼泪这样。咁市场就出现一阵波动啦。咁究竟会唔会陈茂波好似当年六四天安门广场里面嘅赵紫阳同呢个暴徒一样，就去同呢个学生讲我来得田湾啦咁样。咁 有所指，即係话证明联系汇率失守呢咁样。哇，大家即刻呢就金睛火眼睇住呢个情况。咁结果呢，陈茂波呢就係喺 Facebook 里面呢就出呢个声明就澄清。佢就话因为呀，據說就是這個電視台的攝影機的燈光強烈，所以令到他流眼淚這樣。那這個被流眼淚事件呢，就證明究竟 我覺得陳茂波擔心他家裡的資產、啊、他自己受到制裁、啊、他家人、啊、他的寶貝仔女、就是、好像兩公婆為了自己的寶貝仔去告喬人家的家長嘛，同學的家長篤灰篤人家出貓還是不知什麼東西，搞到大官司來的，輸了不少錢。那就什麼原因呢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在共產黨的獨裁管治下面，一個官員還要是財政司司長是沒有流眼淚的自由的，即是等於那些聯署撐這個國安法的藝人一樣，死了都要出回來的，這個粵劇界的人。那還有一個最好笑的，這個大 S 台灣藝人徐熙媛，他說有個同名同姓的人，不是他，在這個聯署裏面。第一就是徐熙娣、徐熙媛兩姊妹呢，這個姓同名呢，特別是個名字其實都不是一般人會用的。其實究竟有沒有同名同姓呢，就很快會知道。第一、第二，如果是沒有知會你成龍將你的名字放上去，那你應該出來譴責這個成龍呢，或者發起呢個簽署嘅曾志偉啦，係嘛？好啦，如果你真係冇簽過，而呢個人邊個人擺個名字上去先？咁再問你一句，咁你撐唔撐國安法咧？如果我係藍絲，我一定問啦，係嘛？咁你而家咁嘅講法，你話個名唔係你係同名同姓，跟住又話咧呢個你專注於呢個事業，咁你即係唔撐啦，係嘛？你咪講清楚，你係咪唔撐啊？而家係嘛？你同你老公當日台灣蘇貞昌不准口罩出口的時候鬧到人哋狗血淋頭，跟住撲口罩去送回去大陸喺日本。咁而家你撐唔撐香港立國安法呢咁樣？所以我呢啲藝人呢，你以為呢自己呢舐政治呢就舐著數，到舐到咁上下嗰陣時候，發覺唔對路想撇，用共產黨嘅口術語叫做咩啊？吃我嘅飯，摘我嘅窩啊！你喺呢度食，喺呢度屙，然後你而家調翻轉唔撐我？政治經濟在中共眼中是分不開的，所以陸陸續續這些藝人，蔣志光我反而相信他，為什麼呢？就肯定又是曾志偉將他的名字放下去的，可能他自己未必知道。這些大陸這些簽名運動，他說撐國安法，今早聽譚耀宗說二百多萬人，我目測在北角見到幾個街站，大佬行過我自己食完嘢再行翻出去，都係喺度拍烏蠅喺度煲緊煙嘅。咁啊，二百幾萬個可能都係徐熙媛、徐熙娣兩個啦，我諗都係佢兩個名嚟咯，可能。咁啊，學人搞呢啲咁嘅簽名，鸚鵡學舌，基本上你眼中就冇民意，冇民意嘅話，你學乜人搞簽名咧？跟住搞得嚟，仲要咩啊？仲要唔認真，即係大陸佬做嘢永遠甩唔到呢樣嘢嘅，就係差不多先生，求 Q 期。有樣學樣，山寨個學士就得噶啦，係嘛？即係 New Balance 同新百倫一樣，係嘛？呢個喬丹同 Air Jordan 一樣，總之就影射個樣似就得噶啦。人簽名，我簽名，你班友笨喺度煲煙，然後跟住咧就到時到後就話自己二百幾萬，其實你簽幾多個都冇所謂。我覺得點解唔講得盡啲五百幾萬咧？我覺得證明全香港人都支持呢個國安立法咧咁樣。嗱，呢啲咁嘅垃圾就同佢。講都無謂。返返嚟講今日嘅主題，今日主要講呢就係究竟呢個國安立法所謂香港戰役嘅來龍去脈係點樣，咁大家就會 可能對於自己的處境和將來的估計就穩陣一點。正如我上一次在星期五所說，沒有水晶球的這個世界，沒有人可以預告話到給你聽明天會怎樣後天會怎樣，所有的評論都是根據一些新聞時事的分析，我甚至沒有內幕，因為我不識蓬佩奧，也不識 Donald Trump， 更加不識洛惠寧，也不識習近平，也沒有辦法躲在床底偷聽到他怎樣捉這盤這麼大的棋。所以我只可以就是 based on 不同的消息來源，我經常都鼓勵大家看多些外國的英文的媒體。華文媒體在處理中美啊、中國大陸政治已經完全是沒有了個新聞觸覺了，我覺得已經是完全沒有這個新聞觸覺了，咁就避重就輕啊，好多嘢就喺個新聞編輯裏面避重就輕。所以你睇華文媒體咧，除咗《蘋果日報》獨立於呢個政權以外咧，其他嘅都係完全受影響嘅。咁啊睇英文媒體反而有個好處咩咧？就係、佢始終咧就係百花齊放，裏邊咧你睇 Bloomberg 又得，CNN 又得，你睇呢個嘅Foreign Affairs 嘅雜誌又得，你睇呢個 Newsweek、Economist 又得。咁啊，來源多，信息多，立場清楚，唔會隱藏人哋，唔會隱藏自己嘅立場。咁啊，呢個中美之間嘅香港戰役，咁好多人咧就將嗰件事咧，因為我哋喺本地香港個睇咧，就會同嗰個抗爭運動咧就拉得好密切，即係話喺呢個舊年2019年嘅呢個6月9日之後所發生嘅事，特別係去到10月、11月嗰陣時嘅街頭嘅激烈抗爭嘅情況，理大事件、中大事件之後，咁就令到中共咧就大怒，咁咧就認為本土恐怖主義就係一個威脅，咁咧就由中央頒布宣布立法咁樣。咁呢個就係表面嗰套嘢嚟嘅。其實節目嘅上半部，我同大家重温翻成件事嘅內容去脈係乜嘢。如果你根據葉國謙引述韓正上個禮拜見港區人大嗰時嘅講法咧，呢個係喺十月裏邊中央已經決定由北京進行直接香港嘅國家安全立法，咁即係同之後11月、12月香港嘅抗爭運動咧冇直接嘅關係。你要記住，佢11月底開四中全會，但係四中全會嘅決定再之前嘅政治局常委嘅決定先至係最重要。即是说他决定开四中全会的时候，政治局常委已经拍板，这个肯定就是早于十月底的了。我估计应该是10月初或者9月尾的时候，是已经正式拍板，就是当时说香港出现恐怖主义苗头的时候，就是止暴制乱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拍板为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所以在往后的香港人的抗争活动里面，实际上的影响或者是中美之间的角力等等，都跟他原初拍板的時候是沒有直接的關係的。好，什麼有直接關係呢？其實是陳同佳案所包裝的送中修例，這個就有直接關係了。即是說陳同佳案的送中修例和這個國家安全立法其實是同一套本子，兩套表述方法。所以我上個禮拜我已經說這個其實是送中的加辣版。點解靜靜用陳同佳案去包裝呢？咁樣呢個就係當初中共仲未去到揭開呢個一國一制嗰種嘅決心，仲未逼到出嚟，仲未去到嗰一步，去到咁盡，去到咁絕。咁而當時林鄭月娥就夾埋呢個李慧瓊咧，就出咗條橋，就係不如借台北呢單引渡案件，然後靜靜就將大陸引渡就納入呢個引渡的安排裏面，咁就暗渡陳倉，就去完成習近平的要求啦。亦都唔會打草驚蛇，所謂牽動呢個咁大，好似今次國安立法所引嚟嘅歐盟啊、眼睛五國啊、美國啊、成個西方世界，包括韓國啊等等、日本啊等等。韓國好似冇日本啊，日本外相都有講嘢，咁大嘅反響，當時仍然未去到咁嘅地步，所以我就係話。初心不變，是手段不同。用陳同佳案去包裝送中修例的目的，跟現在國家安全立法的目的是一樣，就是將被視為分裂顛覆習近平政權的人引渡回大陸。這個就是當初的初心，這個初心是沒有改變，但是當時選擇的，因為林鄭月娥的政治 的信用卡都未碌爆嗰時候，個户口仲有錢嘅，佢嘅政治户口裏邊。因為嗰陣時搞完一地兩檢之後，深得習主席嘅青許，所以就交託呢個重任俾佢啦。而佢就諗咗一條咁嘅橋出嚟，就係用送中修例。嗰當時呢個潘曉穎嘅屋企人就揾咗周浩鼎同阿李慧瓊接咗之後，本來就冇件事嘅，其實收尾諗下諗下，咦得喎，一定中間有參與嘅就係律政司啦，同埋保安局長啦。好啦，諗完之後就 sell 翻上邊嗱，唔使咁大羅大鼓嘅，用呢單死人案去包裝。所以我話你話呢啲政客幾可恥啊，其實同情潘曉穎屋企人，大佬而家講都唔講啦，引導。喂，點解唔講啊？而家係冇一個人再出聲啦，已經係，因為成件事就係攞個死人嚟過橋啊嘛，幫包裝共產黨交落嚟嘅政治任務，香港人一早睇穿嗰陣時候，係咪？我自己喺呢個今年嘅舊年嘅年初開始已經講呢個陳同佳案絕對係同呢個引導擴呢個將呢個引導擴大到去大陸係冇關嘅，其實好啦。然後跟住遇上香港人誓死反抗，100万人、200万人上街，戰略性退卻，呢個叫做各自修例，暫停止推動呢個法例。然後喺停止推動法例之後，就係諗緊下一步點樣直接為香港進行國家安全立法。點解呢？其實你望翻轉頭，由習近平2012年上場開始。香港就是他眼中的一個國家安全的一個威脅。首先2012年是什麼呢？就是7月爆發的反國教運動。第一個挫敗其實不是送中修例，而是反國教運動撤回這個國民教育。是因為浸會大學那本國民教育手冊，大家記住中國模式，國民教育手冊裡面所講的中國模式是什麼呢？就是習近平所高舉的制度自信，所謂三個自信裏面的制度自信，係咪？中國模式就係呢樣嘢啦，一棍摳落去。當時就係只係一個十幾歲嘅僆仔黃之鋒，跟住就係兩年之後嘅雨傘運動。雨傘運動，北京反反覆覆咁講係咩咧？就係一個爭取普選係國家安全嘅問題，係爭奪特區嘅管治權嘅問題。嗱，佢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嘅喎。李西爭取補選背後一路梁振英振振有詞，就係話後面有外國勢力嚟搞顏色革命，所以第二口釘落落去嘅話咧，其實係2014年嘅雨傘運動，唔係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喺2014年嘅雨傘運動裏邊，當時嘅梁振英口口聲聲一路話有證據、有證據、有外國勢力參與呢個嘅71日嘅佔路運動。最後尾冇攞出嚟啦好啦，但係對中共嚟講，呢個就係所謂香港走上去挑戰，直接挑戰中共嘅嗰條路啦。所以除咗一路重判拘捕之外，就係第二步啦。用咗第二步係咩呢？2017年撤換呢個梁振英。呢、这個手法就係咩咧？用翻2003年國家安全立法失敗，撤換董建華嘅同一個路數，就係打左燈轉右，表面上緩和呢個局勢，向西方國家發出一個訊息，就係話俾佢哋聽，呢條路唔會再左落去噶啦，會轉右。但係同時係咩 ？By time 令到一個民情嘅反對退卻，退卻之後咧，就係再咩咧？暗度陳倉。在2003年董建華落台之後，2004年董建華落台之後咧，跟住曾蔭權上台嗰陣時候，表面上嗰個政治張力就消失咗啦。那個 mood change 我哋叫做，即係嗰個民心嘅民意裏邊對董建華嘅厭惡嗰種情緒就消失咗。咁所以就可以推進更加多嘅呢啲嘅中港融合嘅跨界基建，同埋融入大灣區嘅計劃。而今次亦都係本來啊，係故技重施。故技重施係咩咧？就係將梁振英換上一個港英政務官林鄭月娥，其實即係曾蔭權2.0，就利用香港人對港英時代政務官嘅信任，去推動另外一個層次嘅融合，係政治融合，唔係經濟融合啦。今次係政治融合， 政治融合咩呢？係逐步收回治權。1997年、1984年到1997年，就用咗13年去收回主權。然後由1997年到2019年，其實就係逐步收回呢個治權。收回治權裏面就係利用呢個港英政務官，由佢得到香港人信任呢樣嘢，去意圖去暗度陳倉，去完成呢個政治任務。所以我就話好彩係呢個林鄭月娥。點解呢？因為林鄭月娥呢個人本身嘅性格，令到佢呢係不斷去衝撞香港嘅民意。如果佢係一個笑口噬噬，好似唐英年咁嘅人呢，就真係有機會呢就係暗度陳倉。但正正就係因為佢之前 before 呢個送中修例之前，已經係不斷去挑釁香港人，不斷去衝撞建制派。所以令到整個送中修例裏面是得不到建制派的全力的支持的，其實當時特別是商界本身第一個跳出來反對的大樓啊、何柱國啊那些嘛，大家不記得了其實。但令到商界本身對於這個送中修例有高度的戒心，而直至到出現一個政治上的大崩潰，整個管治徹底失敗，就是變成一個歷史上最低民望的特首。去到這一步的時候，我相信北京已經不會再想用一個 keeper 的方式，即是用一個所謂香港人接受、國際社會接受一個這樣的模式。他就直情是一腳伸開這些叫買板政客了。伸開買板政客之後，就直接委任四中全會的決定，不單止是國家安全立法，同時就是人事任命的調動，就是夏寶龍、駱惠寧兩個習近平身邊的信得過的人，由他們去直接管治香港，就不用再由這些林鄭、陳茂波，特別是經歷過這個律政司司長在倫敦不想回來，接著夾了回北京的事件之後，我相信整個北京對於香港的政治建制更加不信任。他不是不信肥佬黎，他不老都不信，肥佬黎是對家的人，李柱銘、吳靄儀那些，那些是鬥爭的對象，他從來都不信。他不信的其實就是香港整個建制直接管治模式，不是因為他不信對家，而是因為他覺得在這個這樣和中美角力的情況下，一定要牢牢控制住這個特區的政權，所以就進入一個直接管治的模式。而進入直接管治模式裏面呢，就同時呢就是要進行國家安全立法。兩個目的，我就是說，一，他仍然是相信那套顏色革命那套，就是用這些所謂的 NGO 啊等等的東西去在香港進行顏色革命，試圖影響內地咁樣，呢個係佢嘅諗法啦。我覺得我哋當然唔信啦，其實。但係問題就係呢種佢哋對於嗰個嘅香港嘅憂慮咧，我覺得亦都唔係去到想像中咁大。你見到香港嘅所謂本土恐怖主義咧，佢哋 label 咧就係喺四中全會決定之後咧，就越嚟越多嘅，唔知點解，甚至出現咗有警署警長自己揾人去掟警署汽油彈事件添。所以我成日有個咁嘅諗法，即係我推測啦。其實呢種嘅真真假假嘅極端行動咧，或者喺佢 label 成為恐怖主義行動咧，係成其勢嚟去推呢個國家安全法。咁國家安全法裏邊，佢落咗呢個咁樣嘅緊箍咒係乜嘢咧？咁因為佢知道香港嗰個嘅抗爭嘅意識會越嚟越高，嗰、那個民情嘅沸騰，對中共嘅厭惡越嚟越犀利。所以他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先落了這個緊箍咒。這個緊箍咒他就等於梁愛詩當日形容的基本法23條一樣，就是要擺把刀在香港人頭上，或者外商，或者美國的在香港的 NGO， 或者外國記者協會等等。他什麼時候落下來呢？你不知道，但起碼呢你知道有把刀在你頭上，所以大家就乖乖地了，這樣就是一種震懾和威嚇的作用。但是这个震慑和威嚇的作用本身在这个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 这个就绝对跟中美关系有关。如果你从2012年习近平主政以来在香港事务的管理方式来讲，它有其必然性的，其实这个国家安全立法。因为它已经第三镬了，其实第一镬2012年一上场就是这个中国模式的国民教育中伏。跟住第二鑊佔路71日嘅雨傘運動，雖然最終香港呢邊一無所得，共產黨就拖散咗成個運動， 但是在國際社會裏面得到很多人的支持，然後跟住去到第三權，就是送中修禮國治，已經中了三權了。以他這個敢於向西方亮劍同埋宣稱自己領導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呢種民粹主義嚟講，佢要向內地嘅小粉紅、內地嘅民粹顯示佢對於呢個美國嘅呢個強勢唔驚，紙老虎嚟嘅。咁你唔敢同美國打，你唔敢進攻台灣，唯一方法咩咧？引美國嚟香港打啦，所以就香港戰役啦，香港戰役啦。咁因為美國喺香港嘅問題裏面其實從來都不是 player 嚟嘅，從來嘅 player 是英國，根本係1997年之前，97年之後英國佬就撇咗啦，其實完全不理啦。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崩壞，講都不講添啦。所以英國人，大家戀英嗰啲聽眾，大家諗清楚，其實英國人是相當冇道德嘅，其實唔單止奪取咗我哋應該有嘅居英權，我哋香港英治時代喺香港出世嘅人，英國係知道中共收回香港嗰陣時候，靜靜修改咗國籍法。嚟去剝奪咗我哋喺英國嘅居留權，就整咗一個叫做 BNO 嘅 passport 俾我哋。呢個 BNO 嘅 passport 係一個 travel document， 唔可以喺英國居留嘅根本。你話幾無恥？你話係嘛？當時前英嘅殖民地烏干達嗰啲個個都可以移居英國啦，點解香港唯獨是香港人要咁樣對待呢？然後97之後，呢個貝利亞政府梗係掛住同大陸做生意啦，佢點會理香港嘅情況嘅啫？所以一路以嚟，香港的崩壞是否始於2019呢？當然不是啦，是03年呢，七一遊行的時候呢，23條立法的時候呢，是吧？整個西方世界當時包括美國在內，去到雨傘運動的時候，美國的駐港領事都是遊說當時香港的泛民接受待住先的，其實這個很多人也都不記得，因為那個就是跟中美1972年的體制有關。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就講下呢個轉變，其實係源於中美關係。跟住我會同大家分析，當1972年體制徹底崩潰嗰陣時候，香港會受到咩影響。